啊，那打灯谜是吗？ 啊，那开始说，来吧，谁说谁猜啊？ 我说你猜啊。 哦，你说，我说你，你说我猜 啊？对，你先搞清楚了 啊！来来， 当然咱们不能这么白猜，咱们得挂点彩头 啊！对，周末俱乐部的那门票20块钱嘛，啊，折合人民币20块钱。 我说了嘛， 你就是这意思 啊！ 这回咱们一次100块钱， 啊，该赌博了， 赌博干嘛？就为了教育。 哦，你还为教育我？ 当然， 哦，教育我 气的。 这真来钱呢？ 那可不是真来钱的吗？ 别来钱的，当然大家伙不好。咱们友谊第一，人民币第二。 哦，我跟你就得人民币第一，友谊第二。 钱1000块钱拍这儿了， 啊， 1000块钱啊，拍这儿。 放下， 来来来来来来钱伤感情， 跟你没感情。 掏掏钱， 真 掏啊， 真来钱的， 那可不是真的吗？ 掏钱， 这头 真的。 哎，干嘛呢？ 不是， 掏。 哎啊，掏钱， 掏这儿。快快，掏10000块钱一张呢？ 没有， 就要100的，知道吗？ 掏， 掏， 哎，算，别，真的别赖钱的， 咱们就一掷就一下，就甭那么多说着，掏钱。 上来之后这一通打我，掏钱。 不是你这，你进入房没带？ 啊，你说什么？ 我没带钱。 你大点声说。哦，你今儿没带钱，别嚷嚷啊！ 没带钱出门，你们家大人也放心呐。 所以我说咱们就是大家伙儿做个见证人啊，是咱说一下，比一下就意思意思就完了。别来钱， 没带钱， 你拿那么多钱啊？ 没带钱 啊？ 我借你， 我借你啊？ 你借我？ 对，我借你。 那你借我10万块钱？ 你穷疯了？ 你不愿意借人钱呢？ 那我也不能拿着10万块钱满大街跑啊。 那你今儿带多少钱？ 1000块钱。 那你借我1000？ 那我花什么呀？ 那我没钱，这怎么了？我没钱，那来不了了。 你先别激动，你先别激动啊， 是不是？ 你这样， 我 你输了100，我借你100，咱进账。 啊，行， 咱进账 啊，那行， 好吧， 啊，打灯谜吧， 打灯 啊，开始，啊，你先说， 我先说啊， 你来吧， 说。四个人打麻将，警察来了却带走了5个人，问这是为什么？ 打灯谜 啊？对啊， 你这问完了， 啊，完了， 什么为？我不知道啊，哎， 不明白。 不明白， 认输了， 认输了。 说四个人打麻将，啊，警察来了却带走了5个人，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四个人打那人，他叫麻将。 哎呀， 这打架， 还乐呢。 您还跟他乐呢， 真好。 打灯谜的规矩啊，谜面上有的字儿谜底不能出现，而且你得猜什么，为什么？这脑筋急转弯啊，这是。 我们80后就这个。哎 呀，这次，这叫什么呀？这个 该你了。 不，这我输得太冤了。 该你了。 该我了哈。 该你了。 我欠你100了。 欠我100。 好，行。我说一灯谜啊， 说 说一根树。摆根梁，没砖没瓦盖成房，打一个 雨伞， 蘑菇狗尿台 图钉，对吧？ 通共4个谜底他都猜对了。 哎呀，欠我200了啊，该我说了 啊。 什么？ 你欠我200了 啊？哦，行啊， 说。 哎，我欠你250啊。 哎，不是，哎，我欠你三。 你什么意思 啊？ 什么意思？ 有这么句话说的好 啊，啊， 狮子多了不怕咬，债多了不愁，是不是？你这红口白牙的，待会儿说你欠我900了，你欠我1000了，他这人又不讲信用，又没有物证，爱怎么说怎么说，现在得讲个证据，对吗？他这人不讲信用，你待会儿他说忘了，哎哎， 讲信用，你先拿着200，拿着呀，这是物证嘛， 啊，给我了， 给你 了，啊，行，那你说， 哎，别往兜里揣呀。这我给你的物证 你不给我了， 你拿出来，你举着，你让我看着， 举着， 我借你了，你让我看， 这么举着， 哎，对，这么举 着，这什么意思啊？ 那我看着呀，我的钱， 嗯，啊，行 啊， 那你接着说， 该我说了啊，说， 啊， 你跟狗熊站一块 儿， 啊，猜动， 哎，这可是猜， 这我别瞎猜了，这我哪猜着，猜不着，又认输了 啊， 你跟狗熊站一块儿猜一动物， 这动物是 象。 舒服啊，痛快！今天是农历什么日子啊？一出门， 再给你拿啊！哎。